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Shut up! Yeah!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·斩娥》。 情书来分别。